茫茫的草原哦，

情的火焰在心中燃烧啊。

是你的不变。

刻才知时光短暂，总有万语千 再见，再见，等到明天的这一天。